再爱我。没有你的港口，我要到哪里漂流？爱你的执着，要欺骗我自己多久？你怎么会这样离开我？转身离去，不顾一切放开手，我会心痛。难道你不懂？为何没有机会挽留？你怎么会这样离开了我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要怎么承受？眼泪要流多久？我需要忘记你的理由。 是我，你如何感觉？

是可惜。怎样才能叫你忘记？是否那样爱更美丽？怎么努力，却不过总是让你哭泣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只交给你回忆，不给你结局。所谓的等待遥遥无期，耳边呼吸变成陌生空气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假设我和你从未相遇，这样你的泪滴能流得少一些，少一些。 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，是幸福的。追究什么对错？你的谎言，基于你爱爱我。美丽的泡沫，虽然一刹花。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一伤的心无声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，至于你还爱我。就追

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，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。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。拿什么作证？从未想过爱一个人需要那么残忍才证明爱的深。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为你等从一开始等到现在也同样落得 跟你的脚步，我迷了路，我很难对